I won't let you down.

Yeah.

在心海中坚持一种梦，你手中的温暖我好想触摸，茫茫人海中我与谁相逢，

when I rule the world.

遇见幸福，仰望一段好时光，走过了寂寞的太平洋，每次眺望都与你分享，拥抱你的微笑像太阳。时间带着我们慢慢长大，要离开我那最熟悉的地方，就算再难我也要前往，有母亲陪伴我去打败害怕，大口深呼吸就点亮希望，世界那么大，要活得更晴朗不一样，让每段回忆都值得收藏，遇见幸福

金昭装饰799巧饰装，零增项六不限，高品质互联网整装。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，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。